爱好啊，这个平时喜欢做什么呀，啊，喜欢的用语呀，啊，等等的，那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由这个新闻呢，我们也引出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让王一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呢，恐慌之后，觉得啊， 哎，我们得自我鼓励一下。 对，也不能就此言败 啊。虽然他们努力的在长大，但是我们也还在这个，哎，中流砥柱的位置上吗？ 我们也在变得更大。 我的天哪啊！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说说，有哪些事儿 啊？您是觉得不比年轻的干的差的？ 就是你在哪些方面？ 对， 啊，有哪些事儿，我不比我那些年龄小的差？ 嗯， 是不是？啊， 说年轻能干， 哎， 经常说这句话。 但是你可能现在你正处于年轻的阶段啊，就可能这20岁， 总有比你小的。 哎，你觉得我不比那18的差？对不对？ 比那个6岁的我就吃的多嘛。 哎嘿，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呢？您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对，说说哪些方面你不比这个年轻的差？ 哎， 有的时候更是长啊。 哎，对，在哪些方面啊？咱们今天早上咱们找找自信嘛。 其实刚听说那00后都成年之后，还是有一阵这个心里不由得，哎呀，长江后浪要来了， 真的是啊！我一直就是感觉都这些年都在冲浪。 行，你要做个弄潮儿，啊， 哎，对对，所以呢，大家也都说一说吧，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冬春蔬菜转换期，菜价波动，本周价格开始回落。 另外呢，北京99家博物馆5月18号免费开放，市民您可以手机在线体验博物馆文化。 那还有中国第一批00后啊，对，叫第一批00后，已经步入成年， 哦，对对对， 他们的兴趣你懂吗？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菜价啊。刚才不是说嘛，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正做饭呢啊，跟大家说，最近啊，不少市民在买蔬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胡萝卜、大白菜、圆白菜这几种当家蔬菜的价格是蹭蹭的往上涨啊，比2017年的同期上涨了1倍到3倍。 嗯 啊，这么高啊，买个大胡萝卜啊。然后呢，新发地相关负责人就说了，目前北京市场上的蔬菜供应啊，正处于从冬季供应模式向春季供应模式转换的时期啊，有一些蔬菜呢已经完成了转换，一部分蔬菜呢正在进行转换，比如说新洋葱已经完全取代了冬储洋葱，新土豆还没有完全取代冬储土豆，大葱则依然依赖南方产区供应，而这个叫豇豆，这叫什么豇豆是吧啊，豇豆呢则还需要南方产区来补充供应，那这些转换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出现衔接的问题，就有可能造成菜价的波动，也就是说 起伏， 哎，对，就是现在正缺货呢啊，那后期菜价是进入到下降区间，但是这种下降呢是在不断的波动当中实现的，所以这段时间就不要吃菜了啊哈。 您播一下新闻的消息，就是说您要卖肉了，是吧？ 哎，对。 不过幸好我也敢这个踏实了。什么洋葱、豇豆、胡萝卜，我全不吃 是吧？ 对对对， 嗯，好， 就爱吃大白菜、西红柿。 哎，这个里边也涨，大白菜也涨了， 那就只吃西红柿吧。 好， 不至于，不至于，它这不是有那么大的涨幅，也不会持续那么久。 我们现在应该吃个菜还可以啊。 对对对对， 来来来， 别凑热闹啊，各位，我们来关注3346个岗位专供给谁呢？退役的大学生士兵啊。 嗯，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北京拉开了帷幕，一共有490家单位为退役大学生提供了3346个岗位。 嗯， 这个岗位数比去年也是增加了将近1倍。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聘资格审核平台今年也会上线。那么据了解呢，参会单位多为本市的事业单位，包括北京明天幼稚集团、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儿童医院等等。一共有201个事业单位提供了377个岗位。参加招聘的社区卫生中心较往年大幅增加。工作人员表示啊，医改后社区卫生中心工作量增加了，急需补充着年轻的新鲜血液。这一次招聘岗位除了一些行政管理岗位之外，更多的是专业技术岗，比如说全科医师、中医师、护理师啊，还有康复技师啊、医务社工等等方面。 哎， 哎，我觉得能去社区卫生中心也不错。 嗯， 不用那么远。 你看，这都是好单位， 对，不用那么堵。对，咱们去哪儿啊？ 我看，我挑一挑。这样吧，去工体吧。啊，最近工体控烟不是很给力啊。 对 啊，被点名批评了啊。北京市控烟协会日前通报了今年2月1号到4月30号无烟北京微信平台的投诉举报情况，被投诉最多的20家单位上了黑榜啊。这个工人体育场位列其中，主要是赛事期间场内经常有球迷吸烟，引发较多投诉。黑榜当中呢，办公场所和写字楼依然占比较重，那最集中的吸烟地点是楼道、步行梯以及卫生间。北京市控烟协会提醒，办公场所、写字楼物业和餐饮业领导者要切实履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赋予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加强控烟管理，落实主体责任，不要让公共场所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场所。哎，我就是觉得 有点松懈。 你像工体这边这么多人、啊、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不是应该做好严格的控烟吗？他们是怎么把打火机带进去的？是不是、 哦、 怎么把烟带进去、 哎、他要带火柴呢？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火这个东西，它怎么带进去的，对吧？ 其实这要真是引发了一些火情，太危险了， 太危险，那么多人聚集的，对吧？你哪怕 大家也别太任性啊，你非在这口吃时候抽 抽抽 着 烟啊， 本来就满足你看球的梦想了，对不对？当然他有时候踢得不好，你可以换别的方式宣泄。 就是你已经骂都骂了，你怎么还点根烟呢？ 他可能是要烫他。 说我抽根烟，冷静冷静 不好啊， 好冷静冷静。 大家别有这方面松懈，本来空气刚清新一会儿，你刚一深呼吸，把自己呛一跟头。再来说说这就是个信用问题啊！手机 APP 直连央行征信，最近呢，一些手机 APP 开始卖力推广，号称不用跑银行排队等候了。您在我这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可以直接查询自己在央行征信系统当中的个人信用报告。有市民下载使用后感觉很方便，完全没有感知到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日前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运行机构和接入机构要健全征信的信息查询管理，严格授权查询机制，未经授权严禁查询征信报告。不能谁想看谁就看。严禁未经授权认可的 APP 接入征信系统。银行这个业内的人士表示呢，个人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查询征信报告最方便，那么安全性也最有保障，但是线上查询只能查到简化的征信报告，如果需要明细版，只能您到线下来查询。现在有一种什么事儿都放在网上的趋势。 对，这些东西，信用报告这个东西，像这些个人隐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万一有人拿到你的这些征信报告去干一些别的事儿， 你在他那查一下，没准他这后台也能看见了 啊。对啊，然后可能他能会都打出来了，是吧？ 是吧？ 这不好说。 大帅，你要吗？ 啊，对， 高磊的 这其实这就哎呀， 两块钱一份， 那就算了，没啥信用。来看一下啊。最近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啊，说苹果的这个手机系统啊，比安卓的手机系统，它有一些软件上的，比如说付费项目，它要贵啊。那最近的苹果对于 凭什么 对这个事儿呢，做出了回应、 哦、 啊，它是这么回应的，它说这个定价权100%是由开发者来掌握的，我们是被冤枉的、 哦， 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就反映啊，就回顾一下啊，近期越来越多的用户反映说，有一些直播、音乐、视频 APP 的这个会员收费，在苹果端和安卓端之间存在30%左右的差价。对此，苹果指出，收费比安卓系统的贵，主要责任是 APP 的开发者，因为定价权100%是由开发者掌握的。即便如此，大多数用户还是不买账的，认为你苹果并不能完全撇开责任。 对啊， 如果没有你进行那30%的抽成，你说我至于加价吗？你说这 跟开商店一样，地价租房租就贵 啊，然后这房租你就收很贵，然后呢 还说跟我没关系，他卖贵卖他， 跟我没关系啊。 嗯， 然后当然人家可能也有理由了，对吧？谁让你在我这开的？谁让你租我的？ 他解释完了之后，我特别想做那个鬼表情， 对，是 吐那个舌头， 就是别看你今天笑得欢， 对对对， 小心将来拉清单。 这倒是也狠了点 儿。哎，好，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在哪些方面、什么事儿上，你不比那些比自己小的、 年轻的、 差啊。 红尘高一再 后门，不如梦不破，不恐逢红人。红楼梦不送愚公的命，不重活，孰能是是非，彼此日后才是这是他的宿命，重逢在几处，他符合待遇，命里注定。宿命再怎么地也不顺从，不为无走。别顾及书中混我不理沙笔，一直嘲笑。没有过节，定感恩的让我不敢写。别在这里的一字一句让我蜕变，我再转业。留下过的一笔一捺，我也能划过的一笔一划。红楼梦里梦回经营，更爱你谁人的话。 这歌挺给劲的， 感觉这个林妹妹是以陨石的速度来到了地球。 哎，天上掉一个林妹妹，你看你这个年龄段敢不敢接？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说一说的 啊， 哎，各种 感慨，就是你别比那个岁数越大越有优势，这就没什么可比， 哎， 对不对？你像自个儿说两个字，我阅历，他们有这阅历吗？ 嗯， 咱有，那这肯定是岁数大的更有阅历。 对，咱们不比这个比量的啊， 对， 咱们比这，即便是那个我没有年龄上的优势，我是 还干得很好。 哎，对，你比如说杨宇兰斯说了，工会活动 啊， 比赛仰卧起坐，一共十个人参赛，半分钟我做了26个，我得第三，我41了。 哎， 其他人最起码都是85后，你跟我比， 他们是不是都睡着了在那？ 哎，我跟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很多的这个体能啊，真的有的时候比不上那些那个大爷们。叔叔大爷了， 嗯， 当然我不是说你这蓝斯你是叔叔大爷啊， 没法表扬， 喂喂，真的没法比，因为你看人家天天运动，在现在这小年轻 也不算叔叔大爷 啊，这我知道，我不是说他，我就说有的时候咱们这身体素质真得练一练， 是 不是？ 就人那就比如山爬泰山的， 嗯嗯嗯，对， 厉害着呢，那大妈 就是那个什么挑山工。他有一篇文章， 师傅啊，对， 那个，当然那个是跟他职业有关啊。 搂钱的耙子，哎，大帅，我94年的 哦， 今年我们单位新进来同事都9900年的， 哎呦， 瞬间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叔，哎呦，我感觉自己老了，我哪儿比他们？ 你94年的你， 我看出来，从名字上你就有一个地方比他们不差， 哪儿？ 搂钱。 哎，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在这个方面啊， 哎，君子爱财 比他们要强一些， 知有道还没份儿， 嗯，哎，还有旁观者说了，大帅你刚才对胡萝卜涨价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你属兔的吗？不是， 哎，是属兔 的，不是，我不是属兔的，但是我喜欢生吃胡萝卜， 没什么营养， 哎，没有啊， 必须得过油 是吗？ 啊， 反正我喜欢生吃， 哦， 来来来来看一下，哎， 随风飘走的云，我今年40， 哦， 哎，开车21年，那驾驶技术甭提了。 哦，从拿本儿到今天，现在为止 啊， 没出过任何事故。来，小年轻，你跟我比一比，这份定力，我跟你说， 21年平安驾驶无事故。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 做到 的。 有时候好脾气，开着车都急了。 哎， 你会不会开车？ 对对对， 咱们同事有一个夫人就是那样，你会不会开车？后来咱们同事说，得，你也不会开车，你别这么碰人。 谁呀？ 老师已经退休了。 哦，好吧，那我们就不卖他了啊。 别说大姐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找找。你哪些方面哈？我在这个方面不比那些比我年龄小的人差。 对， 啊，这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几组文化热点消息啊。2018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系列活动本周拉开帷幕。那活动期间呢，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将会推出93项主题活动。5月18号当天，北京市99家博物馆将会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体验博物馆的文化。 那么副中心考古文物将亮相首博，93项主题活动包括46项展览、5项讲座、42项活动。其中呢，故宫博物院将推出歌谣瓷器展，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还有呢明心结真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 哦， 这都是很珍贵的。 对对对，首都博物馆5月16号还会即将推出的这叫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将以近几年通州考古中发现的出土文物为依托，重点展示郡县制这一行政管理巨变背景下通州路线的县城特点，以及漕运和通州的关系与遗存。 大家别一听这名字以为出国了呢，基辅这是京畿要地的。 对对对， 另外呢，根据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的介绍说呢，目前北京地区各类型的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了179家。其中99家呢5月18号当天都是免费开放的，包括国有及非国有的博物馆，覆盖面积达到整个北京城。此外，不少博物馆还根据自身特点策划了多项活动，比如首都博物馆5月18号当天推出了情景互动、音乐赏析、行为艺术等跨界的体验活动。我还从来没有参与过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啊，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某些行为艺术，所谓的行为艺术， 有些是有点怪异。 我是觉得吧，有很多人是打着行为艺术的口号在耍流氓，你知道吗？就是我见过 很多，有那样的， 对吧？你随便你说，我现在出去干个事儿，我也可以给自己挂上一个行为艺术。 你这是行为，不一定是艺术， 对不对？我这到时候我一会儿我脱光了，我站长安街上，我这时候叫什么？我叫感受春风，释放自由啊！我要呼吸中 那个就叫犯法， 那就叫耍流氓， 对 对 对。 然后不是你 遇见过那样的 啊？ 比如人家把身上涂成那种金属的颜色。在那儿不动，你以为是个雕塑 啊？那 你要随手突然扔个垃圾，哎，他就活了。过去把这垃圾捡起来扔垃圾桶里。 对， 哎，这印象很深刻。 你要说你是什么行为艺术，你得真的讲出点道的来，别弄了一帮这好家伙。反正我见过很多那种耍流氓式的行为艺术， 别恶心人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就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吧，好不好？ 零零后， 第一批零零后已经长大了啊，进入到18岁了。那最近呢，有几家权威机构共同推出的叫《00后画像报告》在北京发布，其中包含了00后追星、看电影等七个方面的行为偏好的数据部分，依托拥有超过5000万活跃用户的 QQ 兴趣部落，于2018年的3月到4月由00后用户打榜投票产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自己来说， 看看这里边有哪些数据。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出现了很多网络流行语啊，青年人很喜欢什么打call啊、扎心了呀、佛系呀。报告就显示这些词儿都是00后使用很频繁的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可爱，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过于刻板的讲话。这是初二的学生王宇和就这么看这问题。如果周围的人经常说这些词儿呢，当自己想要表达同样的心情时，自然会然就觉得很共鸣呗。最近呢，00后男生廖涛就很喜欢用油腻这个词跟朋友开玩笑。 哦， 妈呀。比如说有人想让我们帮他做点什么，就会在后面加一句爱你么么哒。这时候我就跟他说，咦，油腻。 就是人家这个、 就是、他们的语 言的对话 风格是这样的。 对对对， 他觉得在聊天的时候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些词儿有新意。年轻人都会喜欢流行元素吗？而且网络用语比较亲切吗？ 对，另外呢，在看电影方面，他们喜欢正能量和英雄主义的电影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什么《红海行动》啊，还有《头号玩家》呀，《环太平洋二》啊等等的，都是00后比较喜欢的电影。 这都算一类了，这啥电影？ 还有呢，就是说，喜欢看综艺节目啊，而且他们也会看，比如说像《最强大脑》这种的，他就说感觉里边的人都好厉害。这个是他们学习的榜样等等的。其实通过这些大数据啊，各位都能够怎么说呢，会出一幅这个年代人他们的一些行为习惯和思想爱好。但是我想说，其实每个我们也被80后被吐槽过，90后也被骂过。 就是原来的都嫌弃 啊，对对对，00后 老觉得不努力， 也被说过很多。 还行吧，我觉得 但是都在成长啊， 对对，都是过程。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不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多云，西南风1-2级，气温16到22度，相对湿度45%。而白天呢，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到了晚上夜间的时候，多云转阴，山区是有小雨的，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呢，今天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略有回落，不过能见度还可以，依然比较适宜这个交通出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今天白天本市受到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今天明天两天城区都没有降雨的天气，洗车的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呢，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来关注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这个事故的路段哈，东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分钟寺桥以北有多车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后车呢请您小心避让。北四环东向西方向，建祥桥以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都排到了望河桥。北五环西向东方向，红山桥以西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请提前避让。在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而且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3车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大交亭桥。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您，请您一定要注意早高峰时间的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啊。昨日呢，国际金价先跌后涨，全天呈现微型反弹的走势。欧盘录得日内低点$1304，美国四月 PPI 不及预期，美元高位回落，金价小幅回升。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13。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以及欢乐游戏等您来。 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在所有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咱们一起动起来，不能让自己的生命静止。来看一下啊，今天为我们大家要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也是啊，就是您在哪些方面啊觉得我不比那些比我年纪小的人差。 对对对，也不一定非比人强，跟人一样我觉得也不错、 哎、那咱们就比一比嘛，说一说嘛，对不 对， 对，你看啊，这个周香说了，我是70后、哦、我闺女就是00后出生。70后 00, 对。 哦，是吗？ 可不就是这个岁数差吗？ 00后的父母都才是70后啊。那你说像高磊这种的，这应该孩子， 他孩子也是00后啊。 哦哦，是是是是是是。哦，对对对、 哎。他孩子是不是都得10后了呀？ 10， 因为他70比较靠，他比较往后嘛。 是是。 好，咱们数学这么差呢，就放弃这个话题啊。还是说马上18岁了，我看说吧，是吧？ 对对，周香说啊， 所以马上就要高考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哦。我没觉得我有多老啊，我就在社区中心上班，每年的卫生局考核考试，我都在单位排名第一、第二的啊。 第二和第一转了一行， 对，转了一行， 没看见、啊， 排名第一、第二的啊，比那些80后的年轻人，我一点都不差啊。您看看。 跟我们比呢，合着是？ 对，你看，不是、 啊、 这个，就是人家这么多年以来， 不错不错，业务上老师， 业务上，一把手，对吧？ 勇攀高峰，对吧、嗯？行，尤其今天的新闻，几条消息您一人全占了， 啊、 社区中心、啊， 对，社区中心啊， 零零、 那个、 后 啊， 对 对 对 对， 对啊， 不错。 还有小一说了，我是85后、嗯，我个人感觉啊，对工作的投入、坚韧、不放弃的精神，我比90后有优势。90后呢，他活泛，有新点子。80后呢更愿意想办法发挥各自优势，其实是最重要的。 哦、 哎呀，你看这小 我们80后在中间鼓励90后加油，听到我赶快来领导他们。 90后说我得想办法让00后干。 麻烦了，这事儿都干不好了、哎、你知道吧。这个齐峰说，对于开车来说，规定时速内我不比年轻人慢。 嗯， 规定时速内 啊、 但是安全性等等比他们的安全性一直高哦、穿搭也比他们没有比他们弱哦，没人说我已经38了，都说我是90年的 哦、 啊、这就是自信、青春和成熟的混搭。 哎呦我天哪，我真想看你这照片到底是啥样。 头像拍的是挺有调调的 哦，好， 你看还挡着油抱琵琶半遮， 挡着那半脸，可能是露出来、全露出来就不是很好看。 哎、 哇！齐峰怒了， 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啊？ 齐峰说：“你敢鄙视我？来来来，给你发一张全身的看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啊。怎么找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就是公众号啊、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啦。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近日呢，上汽荣威又推出了一款名气大降、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是什么赋予荣威 RX8 从容征服险要路况的能力呢？这得益于上汽蓝芯 30TES 级豪华纵置高效动力，让澎湃一气呵成，匹配 O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提供智能雪地、运动、越野、高速两驱、低速四驱、扭矩放大等六种模式，带你随行探寻世界，享受极致的操控愉悦感。哦耶！ 那后面给自己加戏了，我 哎呀， 啊，确实不错啊， 哎， 确实不错。 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夏伯渝先生最新的这个挑战登珠峰的情况，是吧？ 那么双腿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呢，第五次登珠峰的行动又有了新的进展啊！他已经在当地时间昨天，也就是5月9号的中午11点半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珠峰 C2 营地。前天的夜里当地的天气是非常差的，大本营是电闪雷鸣，大雪纷飞，通讯呢都中断了，直到昨天下午6点多才恢复，后方呢才获知攀登的最新消息。根据了解呢，前天夜间夏伯渝当时所在的 C1 营地也是狂风大作，差点都把这帐篷都吹翻了。所以说好在昨天早上他向 C2 进发的时候天气已经晴了，可以继续前进。目前呢夏伯渝身体状况良好，营地的天气也比较好，在 C2 营地休整后呢，他于当地时间5月10号早晨继续向海拔7200米的 C3 营地攀登，目前预计将于5月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这次呢已经是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攀登珠峰了，此前的四次呢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没有成功。 对，我们刚才也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夏老师的儿子夏登平登登啊，昨晚11点半发过来了一个信息， 对， 他说那个刚才通讯又断了啊，刚 昨晚的情况， 对，昨天晚上就通讯又断了，刚能连上网，现在呢是在大本营，说是在大本营偶尔有信号，也跟家人还刚刚通过电话啊。但是几乎不可用啊，就打过电话几乎不可用， 对对对， WiFi 信号也不稳定，那这和这个营地是太阳能发电是相关的啊， 对对，如果它这个风雪雷鸣的话，很难完成这个发电的工作， 对，所以大家通过这些侧面的描述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就是你听他们说这些话就能够在脑海当中脑补出那个画面，就现场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啊。 我想这也是我们想说这个话题的原因，对吧？虽然这个夏先生已经69岁了， 哎， 但是也并不比年轻人 差。我觉得在意志力方面， 对对， 我们没几个年轻人能比得过。 追求梦想方面， 哎， 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几个方，其他一些方面的体育消息啊。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田联，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苏炳添领衔中国军团出战啊。5月12号的晚上呢，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将在上海体育场拉开大幕。那么在最新定格的参赛阵容当中，16个比赛项目的最顶尖高手几乎全都名列其中，由多位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将和苏炳添、谢震业、巩立姣、薛长瑞领衔前的中国支队展开顶级对抗。上海体育场的周六田径之夜呢，将充满激情与劲爆。 还要来看一下，丁彦雨航日前已经前往美国进行康复训练，他晒出了抵达美国的照片，表示已经切换到了 NBA 模式啊，就美职篮模式，说能不能给自己打个广告啊。丁彦雨航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说切换模式我又回来了。那去年夏天小丁就代表独行侠队这个参加了 NBA 的夏季联赛，并且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他的表现也得到了主帅卡莱尔在内的业内人士的肯定。那据报道说，这一次去美国的小丁将先接受这个受伤的脚的康复训练，然后开始特训，不出意外的话将会再次参加 NBA 的夏季联赛。而小丁的经纪团队已经和多支 NBA 球队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目标是获得一份保障性的合同啊。 丁彦雨航应该说是在这个中职篮里边啊，确实是一个佼佼者啊。那个山东队如果是后期不是因为丁彦雨航受伤了的话，最后的结果还尚未可知呢啊，确实是。而且央视的很多解说员评论员在看到丁彦雨航打篮球的时候给出的最多的一个评价说，哇，这简直就是一个外援啊。就说丁彦雨航他打球简直就是一个外援的水准， 习惯啊，动作，他的标准， 嗯， 但是这也提示说是就是我们能达到， 那、 对，能做到， 对，这也算是天才啊，加那个自己的刻苦训练。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纳达尔的消息啊。 关于2018赛季的年终第一，已经有很多人在期待了，但是纳达尔本人的态度却显得特别平淡。他认为自己今年因伤有三个月时间都没有比赛啊， 嗯， 基本是不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啊、人家说年终第一那从来都不是我的。 你看啊，纳达尔也是属于那种已经打了多少年了、对吧， 但是 后起之秀现在还没有超过费德勒的成绩，也没人能超过他吧，现在还。 但是人家说他不是为了得第一 啊， 我目标就开心的做我所做的事情。 这一般都是属于活到一定阶段的人的。 对对对对，他现在也不需要。 你比如说你这一刚出道，你跟人说、 哎、对对对对， 我不为拿第一，我就为打得开心，这也是一种态度。哎、但是 下一位、哎、是。但所以他可能还是有点客观的因素、哎、 所以每个人都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对吧，这个年轻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说自己比年轻人哪些方面不比他们差。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来看看啊，阿库纳纳玛塔塔。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动画片里的 狮子王，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喊喊哈库拉玛塔塔。 哦， 听满了， 哎呀，专业呀、啊，这个啊，是吧？好久不见，大帅啊，我84年的，踢足球的时候对手都是95后， 我 可能爆发速度我确实是比不上他们，但是两个后卫防不住我，我壮啊。 主要是壮， 哎，我这些年就光吃肉了，我跟你说，我技术好啊，平均场均进两球，哟、 哦， 这厉害，这厉害啊，哦、这个就是属于你看我虽然就跟一些老球员都是这样，你像广州恒大队的郑智，我们经常有时候看他踢球， 跑肯定是跑不动了， 跑不过，人经验丰富啊，对吧？人家有的时候不用傻跑，有的时候就是说年轻人就是有一把子傻力气啊，你就冲吧，对吧？啊。 年轻人有时候都跟你急，我跟你 对对， 哎， 有一帮傻力气。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现在大本营啊，刚才我们说到夏伯渝先生登珠峰啊，现在这个大本营的信号又已经联系不上了， 哎、 估计当地的天气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瞬息万变啊， 还是期待着顺利。 就像我们昨天的那个气象预报员，我们的工程师说的 啊， 就是珠穆朗玛峰到了那个 C1 以上的这个高度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天气的。 对 对，因为它是瞬息万变的啊。 各位如果到井冈山上去住过，连井冈山上面的天气刚下雨、 啊、 你刚把伞套了，哎，这云它走了。 走了。 对对，很难看的。我们来看喵了喵说，哎呀，早啊，我在什么地方比他们强？天生一张娃娃脸，我就显小，小个10岁吧。您哎，我也没辙，你们也没什么辙，不要妒忌我，这有什么办法呢？ 哎，来看，我就说齐峰，呜， 身材确实不错。 我刚才一挤兑齐峰，齐峰真的发过来一全身照片。说实话啊，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这齐峰他长得我看他有点像谁？你们看过《古惑仔》吗？就里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反派叫耀阳的。这是挺坏的一个哥们儿， 我知道，我知道。 耀阳啊，挺像他的 张耀阳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点。 其实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张译， 哪个张译？ 就演那《红海行动》那个。 哦哦，你说那个张译，东北那张译啊？ 啊，不像吗？ 张译比他弱多了。 就你能，你来，哎、 来来， 大帅，你一会儿给我们拍一个你腱子肉的照片。 光剩肉没腱子，来看一下， 拿一件啊。英英说，在单位技能方面，即便我是后去的，也比他们学得快。 哦， 还有洗衣服， 嗯， 那我身边年轻人手洗衣服都没有比我洗得干净。 哎，这个方面我跟你说，年轻人肯定比不了你，因为年轻人都是用洗衣机长大的，你知道吗？ 没有那耐心烦。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保持互动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吧。 对对对对， 首先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百余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合着我们之前是白银的啊，多角度的考核选手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呢将于赛后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嗯， 近日呢，由李易峰领衔主演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特邀主演、周冬雨特别出演的电影《动物世界》发布开挂版预告片和全新剧照。 这都哪来的歪词儿啊？ 这叫什么？ 开挂版 预告片、啊、 往哪挂呢？ 这不知道是什么风格啊？就、 哦、 是反正他用了这个词儿以后，瞬间勾起了想去看看这个预告片的欲望，但是就怕看完了以后说啊，我想开挂， 足以 嗯。 迈克尔·道格拉斯应该还是有点吸引力吧？ 对、 啊， 有很多人说嘛，有很多电影啊，唯一好看的就是预告片， 全剪里边了。我们来看看话剧啊，《原野》呢是曹禺作品当中具有独特气质的一部。时隔80年，女儿万芳以一部新《原野》向父亲致敬。 哎呦， 5月9号至12号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那么，《新原野》改编自万芳中篇小说《杀人》。万芳说呢，作为一出戏剧，它和《原野》没有任何关系，但在我的生命中又是有关系的。很多年前呢，我心里就萌生一个愿望，写一部像《原野》那样的戏，戏剧性强烈，人物欲罢不能。冲突的升级难以遏制，说到底，新原野讲述的就是人性，是人心底的爱与恨。 哎，刚才说到人心底的爱与恨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机器人啊。机器人真的会取代人类吗？在钢琴演奏方面，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钢琴家叫特奥特劳尼克表现出了他的野心。你说他都是一个机器人了，你给他起个这么复杂的名干什么？ 可能这在意大利 叫小二不完了吗？ 这在意大利就属于小二 啊。就好说5月31号到6月1号啊，特奥将与人类钢琴家罗伯特叫普罗塞展开大斗法啊，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场人机对战。机器人钢琴家特奥，出生于2012年，他是一个啊，还是个00后，10后，他是一个机械乐器数字界面 MIDI 播放器，可以原封不动的复制钢琴乐谱，并且调用 MIDI 文件演奏。在这次音乐会上呢，特奥将与意大利钢琴家这个罗伯特普罗塞打展开斗琴啊，挑战项目包括野蜂飞舞哦，就那个嗯嗯嗯嗯啊，有月光， 你这个像蚊子遭殃、 啊，以及肖邦、门德尔松、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等著名名家的作品。我说，如果要比技巧，我们肯定比不过他呀，他完美啊，对吧？音准、技巧完美， 他是复制的。 我们比情感。你给我讲个段子。 哎，我还那个喝过机器人调酒师调的鸡尾酒呢。 反正其实这个但凡能用程序来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机器人其实都可以取代的、就是按照一定程序，不需要加入复杂情感的东西的。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钢琴家？如果大家都按照标准来说，就不需要这么多钢琴演奏家，完全是因为每个人的情感和习惯的。 你别说老有人笑话人朗朗弹琴的时候呀各种浑身抖，对吧？那还是人家的特色啊！你机器人给我抖一个，他说我也能抖。 本来你那个角度还行，但你后面说的话感觉就是个00。我们来看中国耳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月亮草》日前建组。该剧是根据25年前中国耳艺上演的同名童话喜剧作品重新创排，并于7月7号啊将会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 哦，再来关注一下达芬奇与鲁班。 哦哟，现在这个， 哎，这个对仗有点意思。 对，现在真的什么人都能一起对着弄对起来。 因为达芬奇本身也是一个发明家和这个设计师， 这就跟鲁班我们说的那个是吧，是一样的嘛。 这是2018山水美术馆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呢，5月29号到8月28号正式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对公众开放。怎么回事呢？这一次展览巧妙地设计了一场达芬奇与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以创造为脉络连接中国春秋时期的发明家鲁班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发明创造者达芬奇，将达芬奇102件手稿、50件装置作品以及鲁班及后世艺术与科技创造的成果精粹划分为9个不同的主题展区，辅以当下多媒体、数字科学技术、全息影像等手段，全方位展现了人类智慧与文明震撼人心的伟大成就。其中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也是首次亮相中国。 哦， 你这个是 美丽的公主、哦、是吧、那我就来个这个吧。哎呀，这个刚才说了奇峰秀了一下自己的肌肉以后 肉、啊、 哇，很多朋友都开始给我们来这个秀自己的照片了啊， 满屏都是各种 当然 肱二头肌。 对，你像阿库那马塔塔是最逗的，是这样啊，这哥们儿给我们自拍的，他这个姿势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大家见过那种烧香的人吗？ 不是，特别像古代人上朝，发现了吗？ 对，就是拿着 那个护板， 拿那个护板， 臣有本起奏， 也特别像烧香的。关键是这哥们儿长得还有点像方清平，然后你知道打开这个。打开这个照片，我就老远看着方清平在给我拜这烧香，你知道吗？ 而且气宇轩昂， 哎呀， 像《西游记》里边那些天神在天上。 你要说真的说就是符合跟这歌能合得起来的，那我觉得就得是这边这叫 Juan 啊。那他说、我觉得我的身材不输给年轻人，我82年的，孩子6岁，来给你们看看我的马甲线，你就这小腰，哇、哦，这哪像是82年的呀？你说是，你说不能说28年 的高度， 你说你12年的我们都信，对不对？ 马上进入广告，我来替您收拾他。 还有苗说了，大帅，你还说你不是兔子，你放这歌你还说你不是兔子。 这是他们家亲戚的歌曲、啊、至高无上的亲戚， 哎， 玉兔。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到广告。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五月二日至十七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五月二日至十七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说一说啊，最近我们要出去玩的话，天气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应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北方地区天气都是不错的，而且呢就是说气温都在回升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京津冀地区吧，现在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基本上都在26到28度之间。只是呢就是京津冀地区啊，从今天开始能见度有点不太好。比如说北京吧，现在呢城区的大部分地方能见度是6到8公里，东部南部地区是5到6公里，河北中南部呢恐怕也就是4、5公里的样子。不过呢这种能见度对大家的交通出行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只是呢北方地区有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另外呢花粉浓度也比较高，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对花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护。另外呢就说在这个华南一带的降水啊，前几天都是比较强，从今天开始呢就开始减弱了。不过呢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还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尤其是在这个广西的东部和广东西南部它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降雨量呢恐怕得100到180毫米。这些就是说在广州西南部啊，恐怕有些地区啊还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总的来看呢，我从今天开始啊，冷空气的话呢，有一股冷空气是自西向东逐渐移动，从开始呢会影响到西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等地呢最高气温啊就会陆续下降6到12度，局地的恐怕降温得达到15度，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大风和沙尘天气。那么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局地啊还会有沙尘暴，同时呢西北地区从今天开始3天都会有持续的阴雨天气，总体来讲呢雨量不是特别大，基本上是这个小到中雨为主，只是在华南的这个地区的降水强度比较大。那么北方的降雨呢未来恐怕也是会 有所增多，不过呢这个增多只是在这个次数上的增多，但是从量上来讲，从强度来讲，和华南的强降雨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个总体来看呢，全国天气大部分地方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旅游，主持人。 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一问啊，就是夏伯渝先生正在珠峰这个挑战啊，那那边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太往上的天气啊不是很好预测，咱们说说那周边吧啊。 应该说呢，就是这个珠峰拉满峰啊，这个那个地方的天气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是不大的。那么这个地就是山下的气温是-3到14度之间。那么呢随着这个海拔高度的增高，每上升100米就要下降1度，那么越往上爬气温会是越低的。应该说呢，12号、13号天气还整体不错，都是以多云为主，基本上这种情况。 好的，非常谢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东便门桥南向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双方向，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沟到五元桥路段持续车多，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行驶不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是车多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已经是早上的8:38了啊，所有的人应该打起一天的精神来了。 这您要是还没出门， 或者是您这个哪怕在家今天休息也该起床了是吧？ 是是是， 精神抖擞一下。 一日之计在于晨。 哎，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朋友刚才就是有些梗他不明白，比如说我刚才放了那首歌以后呢，我不是说有人说大帅你放这歌你还不说自己是兔子？ 对， 就有人就说，哎，为什么是兔子呀 ？DYM 说了、 哦， 为什么放这歌就是兔子呀？一看就是年轻人，对不对？在这方面我们就比年轻人，因为。这个歌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妖精就是个兔子精？ 玉兔精嘛，我刚才说 了玉兔精嘛，对吧？ 兔子当中至高无上的那个嘛。 啊，玉兔精， 对 啊，对， 就是嫦娥怀里抱的那个， 对， 落地成了精，成了这公主了。 哎、抱久了，他想自己下凡尘， 哎、看上了、 嗯、 唐僧 啊。 嫦娥来取这兔子的时候。又被猪八戒发现了，哎呀，猪八戒又动心了。 哎，这好家伙，嗯。来来来，咱们来看看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是，你觉得在自己哪些方面不比那些比自己年轻的人差？ 嗯， 对不对 ？David 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啊，昨天刚去欢乐谷， 要好， 哥们儿36，奔四的人了，对不对？啊，挨个把里边的太阳神车、极速飞车、水晶神翼、激流勇进全玩了个遍。我觉得在玩刺激项目上。嗯，我应该比年轻人强。哦、 这可能以为说咱幼稚这事儿、 哎。这哥们儿还蹦过两次极。 哎呦，嗯，哎，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就有人是敏感型，有人就是钝感型。 哦， 所以生活中的很多事儿对他来说不能形成那种刺激放松的感觉。 哦， 就要挑战这些刺激的项目。 就上那边去找刺激。 对，你要是敏感型的人，他生活中已经被他放大了，他要玩这些项目，可能自己就。 哦，就生活， 对对， 就是生活，有的时候啊，这打了个喷嚏，好刺激啊，太吓人了。 哦、你可能是单一型，你 刺激型， 你这是又一 型刺激型。 我再给你分析一下， 出门一开门，哇，门，好吓人。 你这是不是属于半疯型的 对 啊？这个我姓张，嚣张的张说了，这个话题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我是90后。 嗯， 比00后强的就是年龄了。年龄哪儿比人强？ 嗯， 反之我也羡慕00后的年龄，好想回到学生时代 啊、 哦！让你嚣张， 这个、嗯、这个是每个人都想回去的。哎、我就想问你，回去还嚣张不？来， 就是没什么，都是想什么， 哎， 都是这样。 对，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着互动，我们陪您在路上，在家里啊，在所有的地方。那个，只要您打开收音机，就能得到我们的陪伴啊。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哎、 京津冀3D博物馆将会共同举办活动。 北京市文物局透露说呢，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将于本月15号签订合作协议，搭建3D博物馆间合作的绿色通道啊。那么以目前已经有一些博物馆开始尝试区域合作，比如说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发起的京津冀区域文化建设衍生项目、 嗯、 燕国达人系列活动、 嗯、 今年将从北京出发至玉县一路探秘燕赵故事啊。正阳门管理处今年也将推出关注北京雨燕策动文化扶贫系列活动。据管理处相关人士介绍呢，北京雨燕每年7月底到8月初将穿越京津冀飞往南非的开普敦和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国家过冬。 嗯， 太令人佩服了。 对， 次年的春分之后陆续再返回北京繁衍生息，全年迁徙距离超过30000公里，可以称得上是古都北京600年的活态文物。 我送你离开万里之外。 5月18号晚上呢，正阳门管理处将推出正阳之夜活动，关注北京雨燕，保护古都生态，并将通报雨燕粪便对古建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火、 哦、 研究的真细啊。 确实是，你要没有这个，这就是小燕子嘛，咱们俗话说的那个小燕子。 嗯，小燕子、 窗花一 今天是带着 年年岁岁来这里，我是零零后。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消息，白洋淀迎来了十年最大规模的一次补水，南水北调放水加上保定两大水库补水，将为白洋淀补水 1.43 亿立方米啊。我们了解到4月到6月期间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首次正式向北方进行生态补水，那河北省补水量是 3.1 亿立方米，其中1亿立方米将补给给这个白洋淀，而从4月5号开始，保定的王块西大洋水库也合计放水4300万立方米。素有华北之肾美誉的这个白洋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干电的威胁，不得不靠补水来予以维持。2000年以来，通过连续多年的引水济电，那白洋淀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的保护。此次南水北调正常放水，加上保定两大水库的补水，白洋淀的水规模将达到 1.43 亿立方米。而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补水，还是在2008年的叫引黄济电啊， 这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对对对对，啊、白洋淀，哎，提到白洋淀，就是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当年的小兵张嘎吧， 嗯， 是吧？ 有， 小兵张嘎里有什么歌啊？ 烟囱、没有歌， 哦，没有歌。 这就是你刚才说了一句名言嘛？别看今天闹、 闹得欢，小来小心你将来拉清单。嗯、 对，这就是那里边的台词。 什么？我在。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省里下馆子都不花钱， 呼一个刮开脸上。哎，你别说人当年那个罗金榜的演员 啊， 无论是五官还是这个形体上特帅， 那就是一正，对，那时候的人 挑着疙瘩下了人家那个枪了，对 啊，对对 对, 对， 老罗叔。 来来来，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城际刷卡乘客接近百万人次。 近日呢，京济城际同城优惠卡发售满一周年，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统计，截至4月30号，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共计销售20160张，其中金卡2911张，银卡17249张，一年来呢，刷卡的乘车旅客累计达到96.26万人次。 嗯， 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蓝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颗不普通，前方是未知，迎面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个风浪都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点点，信念的人都是英雄， 呀，当这首歌一响起来的时候，你看很多零零后都已经跟我们互动了。超涵说了，我陆哥、 他都您得叫哥 啊，鹿晗的勋章啊。我觉得其实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不管是怎么说呢，到了多大的年纪，我们一步一步走来，都给自己身上我相信佩戴了无数的勋章，对吧？那都属于你自己人生的。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勋章可以不比年轻人差。嗯， 让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 我受过的伤，这是我的成长。 Season 说了，我36了，平时打拳踢球爆发力和速度一般年轻人那都不是对手，谁说年轻人就一定挺能好的， 天哪！ 你 再涨涨，哦不是，我再涨涨，你再等等。 人家往上涨，还涨，更追不上。那您这速度这么快，是不是跟您打招呼？你好，哎，突然发现这人过去了。臂力千仞说体能啊。上次走了40公里山路，然后我们打算骑自行车回酒店，但是共享单车不够，我就跑步回去了，跑了8公里、同事骑车都不行了，我也没事啊。虽然我也不大，26，重点是同事们他们都不行了。 臂力千仞，我你平时跟我们互动，我从我脑海当中，我以为你是可能跟你头像有关，我总以为你60多。 就说这名字听着特别像曾经沧海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有点站在赤壁底下那种，你知道吗？ 啊，拍着一下 追骨的那种感觉啊。 哎， 来看看理查德说了，曾经以为10公里啊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现在我已经跑了4个半马2个全马。夏先生的勇气和信念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真的真的， 恭祝夏老先生成功。好，还有哪位？ 你也挺值得我们敬佩的。 嗯， 我刚才看见那个汪鹏程 啊 啊，我是80后，我的饭量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 啊， 睡眠也不比年轻人，这个很难。睡眠保证挺难。 嗯， 当然我的体重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我的血压也不差，最重要的是对你们节目的热爱，我不比年轻人差。 这句话是最棒的啊，最棒的。 哎， 其实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我那天还跟朋友在聊，就是喜欢不同类型节目的人，他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多样的， 对，多样的。你比如说喜欢我们节目的人，他可以大概我们能够画出一个群像，就是一定是那种。就是平时比较乐呵的那种的，然后呢人也是比较开心的那种的。 我觉得是两种，一个日常就乐呵，和日常缺乏乐呵的就是 没有 头。 我觉得那些爱较真儿的可能就是比较刻板的人，听我们节目就会觉得你这干嘛呢， 马上就会发信息告诉你 说什么呢。还有段小周，真的是好久不见啊。小周你干嘛去了，是不是接了什么一个大项目，你说吧，你去建设什么了？ 我们刚刚收到从这个前方啊，这个珠峰大本营发来的照片 啊， 我也这个稍微制作一下，然后让大家都能看到。 好的，好的， 好 的，好的，好。其实刚才说到段小周，他说，我作为80后，我觉得可能比年轻人看的博物馆多。你们今天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博物馆，前两天我计算了一下，从1988年5月11号出生至今，去过全国87座博物馆，国外96座博物馆。哦，你是干什么？哦，这个厉害了。 他是职业做这个还是？ 不，他是，哎，他干嘛？他是个建筑师，好像是。尤其是作为首博志愿者后，带着我的证件去各地博物馆合影。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欢迎两位主持人来首都博物馆看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生活展。下半年首博还会举办关于我们大北京通州的历史文化大展。 确实是。 我会在西藏展给大家讲解。哎呀，这太棒了！我们到时候搞一搞事情啊。 讲解者非常向您这个感谢啊，向您表达感谢， 谢谢谢谢。 对，另外呢，大家刚刚这个我们收到的是从这个珠峰大本营啊，夏伯渝先生的儿子登登发回的照片。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就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加油”两个字啊，加油，替这个夏先生咱们鼓劲儿，然后就能看到目前的一个状况。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地税。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7期节目，带您来了解一下税收协定股息条款中重要内容受益所有人。本期将主要介绍关于受益所有人的相关知识。 为规范税收协定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中受益所有人概念的应用，进一步完善受益所有人规则，税务总局近期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9号。9号公告在我国之前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体系基础下，借鉴 BEPS 第6项行动计划成果， 引入利益限制和主要目的测试新观念，并结合我国国内法中一般反避税规则，进一步提高了受益所有人判定标准的刚性，提高我国税务机关打击择邪避税的力度。 另一方面，九号公告解读通过正向列举参考事例，为基层税务机关执行和纳税人进行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备案提供可借鉴支持，提高了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确定性，充分保障税收协定优惠政策的落地，进一步优化了我国营商环境。九号公告的出台，宣告着国税函2009-601号文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0号公告离开国际税收的历史舞台，开启了我国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的新时代。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好，咱们来给大家说条奇闻异事吧。 咱们说一说这小龙虾，德国的小龙虾， 德国小龙虾它成灾居然。 哎呀，德国是柏林市政府就鼓励市民，你们一定要开吃小龙虾呀，要不然他们就快速繁殖啊。 对对对，所以呢他这个官员也说了，研究显示去年起在柏林快速繁殖的淡水小龙虾可以放心食用，市政府因而已向当地一家农场特发许可，可以抓到两处公园去抓小龙虾吧，出售给餐厅和普通的顾客。还特别宣传这种淡水虾味道鲜美。这不用宣传， 你不用宣传，你只要你这样，你给我们放免签哈，好吧，我们能瞬间给你把那个小龙虾吃绝种，你信吗？ 大龙虾我都给你灭。哎，不，我们主要是助人为乐。 对对对对，帮助你们解决困难。 刚刚很多朋友看到了珠峰大本营的照片啊，都说特别美，特别棒。但其实这个天气呢，还是有很大影响的。目前呢，夏伯渝先生是否还在 C2 营地还不知道，因为可能尼泊尔时间才6点多，应该还没起呢。 很多朋友啊也都说呢，刚才说我们就喜欢你节目，像 David 说了，我老公就爱较真儿啊，我老公特喜欢你节目啊，大帅啊。 我们俩一分析啊， 我们这节目可能是你老公找到了顶针的这个点。 对，可挑的刺儿太多了。 没有， 开玩笑， 谢谢大家的喜爱啊。 对，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让我们一起加油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哎，老伙计，5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